息，此刻唯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麟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麟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意境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意境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钱挣不了。 丰台冬季欢乐游开始啦！滑雪哪里最酷炫？当然是北京首家夜场滑雪场——万隆八翼滑雪场。丰台旅游委邀您来这里体验浪漫与激情、速度与时尚的碰撞。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色也好看，要是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地铁16号线北段北安河站到西苑站今天开通运营，同时15号线望京东站和14号线朝阳公园站将会同步启用。从当日首车开始，将新开以及优化调整17条公交线路。除此之外，482路将撤销，与437路整合，削减圆明园西路、问泉河路、西三环辅路的重复线路。今天99，周周带你听资讯。11月25号，海淀百望种植园几十辆房车变位成小社区一事引发了关注。针对近期出现的部分房车营地擅自改变成营地度假功能等问题，市旅游委发明文规定，严禁通过任何渠道、任何形式将营位房车作为小产权房对外出租出售，否则将会依法查处。对于已经擅自变成住宅小区的房车，最晚2017年1月16日之前自查自纠情况，上报所在区的旅游委。 从中国消费者协会获悉，中消协此前提请检测的大洋、雷丁、金马三个品牌的电动老年代步车都存在着安全的隐患。在相关安全性碰撞实验当中，前排乘客的颅骨、肋骨骨折的风险较高。中消协表示，代步车经营者在销售中往往误导宣传所谓的特有性能以及使用范围，声称其可以上公共道路，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等等，这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这几天2017年春运抢票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很多人通过抢票软件等渠道抢票，但是一些市民发现这些抢票 APP 几乎在收取各种费用，甚至捆绑销售。本来是想省心，结果不想却让自己堵了心。除此之外，七款带毒抢票的软件已经被识破，消费者急于抢票的同时还需要用心甄别。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正途。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承受，而我却又承受。只要你认同的选择的上，就在你就可以上。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了红。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微信、QQ、陌陌、探探、iOS， 总有一款社交软件是你的最爱。丰富多彩的社交软件是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离开的掌中法宝，甚至一天不用微信就感觉自己已经脱离了现实。而你知道吗？有这样一个软件正在改变着城市生活的方式，它的名字很优雅也很别致，它就是 Invit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品牌人物特别节目，我是李坤，跟我一起走进本期人物 Invite 创始人吴东林，分享他的创业故事。 大家好，我叫吴东林，是 Invite 社交平台的创始人。 吴东林2010年进入美国伽利略国际证券公司任副总裁，2014年创立北京汇智大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任圈子管家创始人兼 CEO。2016年创立社交软件 Invite， 同年入选福布斯发布的亚洲30位30岁以下杰出青年榜单。吴东林精通中英法德四门语言，本科分别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主修管理和经济学，辅修数学。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这门精通四门语言同时拥有丰富的管理和金融行业经验的他为何将社交变成了事业？ 一般它是邀请的意思啊，也是一个比较尊重的一种方式啊。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把一个比较有品质或者是相互尊重的一种态度带到这个非熟人的这个社交的领域中啊，因为现在市场上的一些非熟人的社交产品，可能大家之间的这个没有这么一种仪式感或者一种相互尊重的一种感觉。 目前的社交软件比如微信大多是线上沟通和信息传递，而 Invite 的宗旨就是让社交真实发生，更加强调邀约和线下的体验。Invite 将优质的活动场景和社交相结合，比如约喝下午茶、看演出、吃美食、做运动、参加派对，甚至学习，都可以在 Invite 上通通实现。 Invite 它主要针对的是在城市里面啊，就都市里面生活的这个年轻的白领用户群，然后年龄主要是从大概20岁到35岁之间吧，基本上就是大学快毕业或者刚毕业到有小孩之前的这么一个人群，然后在城市里面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一帮人。 让热爱生活的人相聚，现实的社交究竟是怎样在 Invite 当中体现的呢？ 受众比较年，一个是相对年轻化，但他又不是那种当高中生那种社交或者特别年轻的社交，算是就是已经进入职场的这么一个人群的社交。那这个人群有他自己的一个特点，比如说这个人群他比较注重生活品质，然后他比较注重和谁，就是和谁吃可能比吃什么更重要，和谁玩比玩什么更重要。他的时间相对比较紧，因为他可能也要工作，所以他希望的是一个有品质、有效率的一个社交平台，并且他的需求比较丰富，他不只是需要比如说男女之间的一种约，当然男女这个约是一个刚需，他还需要拓展自己的圈子，认识更多新的朋友，他也希望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是在追求这个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去产生新的社交关系。 随着现在移动社交平台如陌陌、探探、微信等热门软件受到年轻人们的追捧，而作为城市精选生活方式场景邀约的品质社交平台 ，Invite 最大的不同和特色是独得城市青年恩宠的致命法宝。Invite 其实更好地解决了圈子不对搭、不区分、定位不准确的问题。Invite 的配对后线下见面率高达50%，与探探的1%到2%，特推的5%大相径庭。高效、精准、品质才是 Invite 的核心竞争力。 其实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因为Invite 这个平台呢，就是探探这个平台比较简单的说，它就基于地理位置，然后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社交平台，它所有的社交平台，它就是说非熟人社交，它都是经过几个步骤，然后第一个步骤就是基于一种逻辑算法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第一种方法，第二种就是让人们来互动、交流互动，第三种就是说也是它社交网站的这个终极目的，就让人们在线下可以约会或者见面，如果我线上只是互动，线下永远不能见面，用户就丧失了这个动力。那么探探的方法可能就是基于一个基于 RBS 的一个算法，让用户能够至少让用户先能碰撞。但以外的这个方法呢，是基于一个场景作为连接，让用户可以进行一个互动。所以用户在 Invite 里面呢，想要跟其他的用户互动，其实它都是基于一个场景做连接的。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地方，你也想去一个地方，或者是说你看到我想去一个地方，你想跟我一起去，它是基于一个这个场景，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种场景，可以是美食、电影、音乐、 可以是一个活动、一个 party、一个会议、一个论坛，反正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很明确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我说不是一个标签，比如说三里屯啊、jazz 呀、或者是滑雪啊，不是这样子，是很具体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想去万隆滑雪场，比如说我想看曾梵志的展览，我想去国家大剧院看一个演唱会，我想去听一个孟京辉的看一个孟京辉的一个戏剧，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然后我们基于这个具体的事情产生一个话题，或者有一个行动的一个方案。 那么作为 Invite 的研发创始人吴东林先生，在他自己使用过后又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这个平台有两个非常大的好处，就第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我去认识很多有价值的新的人我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说无论是邀约也好，无论是跟别人聊天也好认识了很多就是我同行业的或者是不同行业的但是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增进了我跟一些就是见过一面但不是很熟的人拉近一个关系。为什么呢？我们发现我们在微信里面，可能现在在特别是一线城市的这个工作中的人，大家在微信里面的好友都非常多这些人大部分其实都是半熟人，或者说是说白了可能很多都是陌生人，就是我可能在某一个活动上见过，或在某个地方加过，扫进来或者群里面加，其实我没见过这个人，或者就见过一面，然后可能一两个月也没聊天。如果你忽然想要跟人家聊，或者是把人家约人家，对吧？这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很突兀或者很唐突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认识了一个异性去一个异性或者一个同性，然后我其实对他是挺感兴趣的，现场加了微信，但后来一忙可能没有交流，过两礼拜以后我就没法再跟人家互动了，就会很奇怪。Invite 其实可以通过他提供的这么一个模式拉近大家的一个距离。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一个用户，他发表了一个想去什么地方，或者他发表了一个邀约，我马上可以跟他聊，或者报名跟他去，这就不是很突兀而不是像我去主动问他，因为是他自己发表的一个信息我基于这个信息去跟他聊。其实他可以就是拉近我跟半熟人的关系，也可以让我认识新的朋友。所以我们把以外的称为叫非熟人社交。非熟人社交不一定只是跟陌生人社交，就是说只是我和不熟的人或者是完全不认识的人。 通过对吴东林的采访和交流，可以说他是一个积极阳光、充满理想抱负，并且有能力、有计划地去实现这些抱负的人。一个对生活热情、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对许多事物抱有浓厚兴趣的人，现在做的工作也是觉得好玩、有趣。吴东林说道：“我就是想做一家可以为很多人带来快乐并且有趣、好玩的公司。”经典969，我是李坤。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2016，记住那些成就与风光，那是你当之无愧的嘉赏，也要感谢经历过的磨难和挫折，他们让你成熟和坚强。不管这一年顺利还是失意，快乐或是伤心，都打点心情，准备迎接崭新的2017年，留下遗憾，带上梦想，迎到新年，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爱的太傻了，你哭的就像是末日要来了。

需要结束，分开时只欢呼。我是否太迷糊？你是否仍在乎？等得太久不想继续，也不愿结束。分开时我走出。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在一个不论年月空气里吹着大风的夜晚，突然寻找出一张 CD， 也许那张专辑堆在箱子里好几年了，都不曾拿出来听一回，几年的灰尘都快被风吹醒了，才突然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小孩似的，又发现了他的美好。可是他有点稚气了，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我们都不知道长大成了什么样子，而他却依然站在原地。对于这样的专辑来说，那些时间仿佛从来都没有过去。听彭佳慧的老专辑就会有这样的体会，他总是不红，却也总是被一些女子深深地欣赏着，仿佛心上系着一个铃铛，摇摇痛便又响了，听一听心便又感触了。彭佳慧以其高亢浑厚的嗓音成为了南台湾 pub 里的红人，后来因为歌手赵永华及制作人李正帆的鼓励而独自北上，将自己的事业领域再扩大。来到台北不久，彭佳慧果然又以深具爆发力的歌喉俘获了大票的歌迷，也吸引了另一资深歌手钟镇涛。钟镇涛将其推荐给了巨石唱片，巨石唱片对彭佳慧的歌声也是惊为天人，双方一拍即合，立刻签下了一纸合约。 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 虽然没有情感的高低起伏，但是舒缓的旋律以及飘忽不定的歌词却很容易触动心底的那根弦，这就是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带给听众的。 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喜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和空间，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准你不像个情人，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总得弄点生活调剂，偶尔像情人之间，也可以像父女母子兄妹，体贴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听到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着你眼睛，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与你相伴。